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378集，白若瑶看着唐默的背影，露出狐疑的神色。然而唐默没做任何坏事，真的一直老老实实的给白雪公主喂饭。他喂完麻辣兔头，又喂了一点沙拉。最后，他拿起一盘白色切开的水果，加了一块果肉，送到白雪公主的面前。白雪公主张开嘴，将这块水果吃了下去。她一边嚼，一边说： 这东西的味道怎么怪怪的？这是什么呀？ 唐默放下盘子，微微一笑。果然，你没认出来吗？白雪公主的动作突然僵住，她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 你，这怎么可能是苹果？ 然而，她没机会得到唐默的回答，骤然终止。白雪公主的脸上还是惊愕的神色，人却已经倒在地上，没了呼吸。唐默翻手取出一把镶满宝石的匕首，他低头看着这把匕首，只见刀身上有一丝被粘连起来的痕迹，似乎这把匕首曾经断过。 道具：白雪公主削苹果用的小刀，拥有者：唐默，品质：垃圾，等级：无，攻击力：差，功能：挺漂亮的，限制：不需要限制，备注：白雪公主说你家吃苹果还削皮呀。 唐默低声说， 果然一旦削了皮，你就不认识苹果了。 这是唐默在刚得到马里奥的帽子之后曾经撞出来的一个道具。这把匕首看上去精美华丽，又和黑塔 BOSS 白雪公主有关，怎么说都应该非常有用，可他脆极了。唐默用手指就将这把刀砍断，直到现在唐默才找到这把刀真正的用法，为毒苹果削皮。任何一个游戏都肯定有通关的方法，在白雪公主的游戏里，这片森林是她的帮手，唐默四人几乎代表了现存玩家的最强战斗力。如果连他们都拿白雪公主没办法，那再多来几个高级玩家，大家联手也不会是白雪公主的对手。那就真的没有通关方法了吗？当然不是。一天前，陈珊珊压低声音说， 黑塔给出的通关方法就是白天玩家可以伪装成任意一个模样，黑塔给出的伪装一定是最成功的伪装，不可被识破。所以昨天傅少校去骗白雪公主时，他也没发现不对，是后来咱们偷偷放了苹果汁，他才注意到异常。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，连白雪公主都辨认不出来的伪装，这片森林能辨认出来吗？ 为了验证这一点，第二个白天，他们并没有选择攻击白雪公主，而是决定检验自己的猜测。六人以压倒性的票数投票决定让白若瑶负责伪装白雪公主的重任。娃娃脸青年虽然觉得很无奈，但也没反对，于是便出现了白雪公主在木屋前看到的那一幕。对于森林来说，他们无法识破黑塔给予的伪装，当两个白雪公主出现，他们也不知道该帮谁，于是白雪公主最大的助力就此消失。见到白雪公主死亡，七个小矮人激动坏了，不知从哪儿窜出来，围在白雪公主的身旁。 太好了，她终于死了，我要把她扔进洗脚水池子里。 我要把她的化妆品全部当球踢。 我要在她面前吃光她最喜欢的麻辣兔头、辣子鸡、水煮肉片。 唐默六人没有管这些小矮人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在他们的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 华夏三一二区正式玩家傅文铎、唐墨、白若瑶顺利完成白雪公主和毒苹果游戏。 下一刻，一道响亮的声音在全球通报道： 叮咚，2018年6月24日17点51分，华夏三一二区正式玩家傅文铎、唐墨、白若瑶、安德烈·彼得诺夫、陈珊珊、傅文生成功通关第四座黑塔。叮咚，2018年6月24日。 一连播报了三遍，六人全部愣住。这时他们才知道，外界竟然过去了三天三夜。游戏里的白天只有两个小时，可是游戏外却是整整一个白昼。三个日夜过去，已经是6月24号，还剩下最后一天。众人沉默一瞬，傅文铎先说： 现在看来，只剩下广州那一座了。 唐默皱起眉头： 我们现在赶过去，以我们的速度应该还来得及。 全球一共就五座藏宝黑塔，这代表黑塔认可了华夏玩家的实力，但这同样也是对他们的考验。实力越强，责任越大，最后一座塔他们势在必得。没有犹豫的时间，六人立即动身前往广州。但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小矮人的木屋，还没走远，能听到小矮人们的抱怨时，一道铜声传遍全球： 叮咚，2018年6月24日17点58分，华夏三区正式玩家阮望舒、列于征、陆风城成功通关第五座黑塔。 这一刻，整个地球有一瞬间的寂静，下一秒，世界发出欢呼。华夏，南京，一个金发混血男孩坐在花坛上，听到黑塔的通报，他下意识地扭头看向自己身旁的黑发女人。宁宁静静地抬着头，看着黑塔，如同过去这200多天一样，安静地凝视。德国，柏林，四天前的那场大战，直到现在，都让这些高级玩家受了重伤，没有完全恢复。他们躺在地上，感受着大地的脉搏，听着黑塔的通报，放声大笑起来。印度，新德里，浑浊不堪的德里门前，血流成河。当黑塔的声音传到这片土地上时，仿佛也温柔了一瞬。微风吹过，抚过地上已然干涸的黑色鲜血。美国，纽约，艰难地把彼得潘击败，约翰和贝尔听到黑塔的通报，两人脸色一黑。约翰不满地说： 搞什么？原来我们美国没有藏宝黑塔，这样一点都不合理。 贝尔也十分郁闷： 黑塔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美国？我觉得完全可以再来一次，给我们美国一座黑塔。 约翰转头看向自己的同伴，忽然笑了： 那你别哭啊，贝尔。你才哭了，我是疼哭的。该死的，彼得潘还真的是强，痛死我了。 还有世界各地。斑驳狼藉的大地上，伤痕累累的人类们全部仰起头，看着那座高高悬浮在半空中的黑色巨塔。它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脏上，整整8个月，压得人类无法呼吸，几乎濒临灭绝和崩溃的边缘。可是现在，他们成功了。人类在哭泣，数不清的人瘫坐在地上，放肆地大哭起来。黑塔七层终于攻完，这场游戏终于结束了。在这一刻来临前，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父母、爱人、朋友，失去了自己曾经以为能够抓住的一切。可是终于结束了。唐默站在白雪公主的森林里，缓慢地抬起头，看向身后那座黑塔，一切仿佛变得不真实起来。良久，他低声说： 真的结束了。 陈珊珊声音里有种难以自抑的激动。 结束了。 一共五座黑塔，六天时间，人类全部攻略完毕，完成了黑塔给予的任务。太阳缓慢地垂落，夕阳招摇在森林的高树上，披上一层瑰丽的金纱。唐默松开了一直紧紧握着的小阳伞的手，他转过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也正看着他，两人嘴唇翕动，话语藏在口中还未说出，一道残酷又冰冷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全球人类的狂欢。 叮咚，2018年6月24日，2118座黑塔消失完毕。 世界在这一刻归于宁静。下一秒，唐默不敢置信地转头看向那座黑塔。不可能！黑夜降临，第六天的攻塔游戏暂时结束。如同刚刚燃起的火光，在才乍现星星之芒时便骤然熄灭。世界在这一刻陷入死寂。唐默看着身后那座沉重的黑色巨塔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词，接着白雪公主的森林里六道声音同时响起， 宝物。 六人看着对方，陈珊珊冷静地思索片刻，第一个摇头， 不会，这不可能。虽然黑塔说攻略五座黑塔，收集全五个宝物就可以通关游戏，但事实上在我们击败格雷亚后曾经就搜索过他有没有掉落任何宝物。 是的，五天前唐默六人攻下第一座黑塔时，他们就对昌平的那座黑塔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。怪奇马戏团团长走得很快，没留下多余的话，更没留下任何宝物。那时候陈珊珊便分析道， 很有可能这个宝物不是某种实质性的东西。 小姑娘先把游戏规则仔细解读了一遍，接着说， 击败守塔者可以攻略黑塔，攻略黑塔就可以得到宝物，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得到，格雷亚也没送东西的意向，所以会不会那个宝物其实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。 唐默说， 比如。 陈珊珊说， 比如马戏团团长的认输。 虽然这个答案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他们都相信黑塔的公平性。唐默六人仔细地搜了很久，就是没找到任何宝物，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这个宝物确实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黑塔既然说他们成功攻略第一座黑塔，那就肯定没有问题，不存在没有得到宝物的情况。然而五天后，2118座黑塔的消失如同一道无声的讽刺，刺在每个玩家的心头。傅文铎沉吟半晌说， 五天前之所以没法确认宝物的存在，是因为马戏团团长直接走了，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。但这次白雪公主没有消失。 众人转头看向倒在地上的白雪公主，雪白的长裙如同绽放的花瓣，摊开放在地上。吃下那块毒苹果后，白雪公主就失去呼吸，静静地躺在地上睡着了。她确实没有消失，因为她已经没有能力离开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玩家以后有办法与她交流。她已经死了，傅文生后悔地说， 早知道就晚点完成游戏，先问问他，如果通关游戏攻下他这座黑塔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宝物。刚才被我们绑架以后，他看上去还蛮好说话的样子，比那个马戏团团长好多了，说不定真的会告诉我们。 唐默眼珠转了转，忽然说， 现在也不是没办法。 傅文生一愣， 啊，难道白雪公主还能活过来？ 白若瑶笑了一声， 小朋友，白雪公主是肯定活不过来了，但是还有别的黑塔怪物活着呀。 哎， 傅文生先是惊讶，接着他想起一件事，视线慢慢转向白雪公主的身边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